少欢乐，如今已随流水。多少柔情多少泪，良辰美景去不回，剩下一片迷离梦境，梦醒是更悲哀。多情的梦，爱情的梦，如今已消失。爱情的花，爱情的花，多情已不多少柔情多少泪，泪已流干心已碎，长夜漫漫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 音心 扣，曲花惊刺， 笑声相对是 笑春风， 风面像我情 痴痴醉了， 鸟语欢欣，人儿似那双飞鸟，心相照，照见心中重重重美妙， 用出心窍，桃花红，开得心花一笑， 笑春风， 风暖着我情，痴痴醉。 心 曲花惊刺， 笑声相对是 笑春风， 风暖着我情， 痴痴醉了， 鸟语欢欣， 人儿 似那双飞鸟，摇摇落落心相照，照见心坎中重重美妙， 用出心窍， 桃花开，开得心花一笑，笑春风， 风暖着我情， 痴痴醉了，风暖着我情。 试着去努力，鼓起勇气放弃你，总是不争气，没有这么坏，社会安静，就连眼泪时刻在提醒，根本无法放得下你，漆黑的夜晚还是找到了我，排山倒海来袭，一定是我不够好，所以你才想要逃，逃到天涯和海角，躲在别人的怀抱。你能不能不管过得好不好，不要故意躲开不让我知道，只要你过得很好，什么都已不重要，我不会故意打扰，更不会让你烦恼，我每一夜不管知不知道，傻傻流着眼泪，默默地祈祷，希望你过得好。根本无法放得下你，漆黑的夜晚

了这些天许多雨水，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，让我想起了南方，想起从前待在南方，许多那里的气息，许多那里的颜色，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。 巨人，他的力气踩着我。

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涿州之声，涿州之声。 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

下秋冬。